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第229集，好不容易确认对方的身份，却没有太多时间再叙旧。趁着白若瑶不在的机会，唐默和傅文铎制定了接下来几天的计划。表面上他们是要去傅小弟的家，找找他的亲人还有没有线索，实际上他们故意绕了个远路，走进了故宫上方的那座黑塔。在这里，唐默和傅文铎、傅文生分开，后者一起去挑战宫塔游戏，唐默则决定前往北大参与那个危险的现实副本。三人在火锅店分开，唐默摸着口袋里的火鸡蛋，看似目视前方，身体却时刻戒备后方随时会突袭的白若瑶。傅文铎和傅文生必须要去参加宫塔游戏，如果没有透明人事件，他们还不必如此着急。如今黑塔 4.0 版本随时更新，神秘的透明人阵营玩家目前态度未明，从目前的行为来看，他们疯狂猎杀地球玩家恐怕不好相处。而且既然证明了孟回雪是透明人玩家，那他之所以获得黑塔的单独童谣，很有可能是他通关了黑塔四层。在唐默和俄罗斯玩家安德烈才刚刚通关黑塔三层没几天的时候，孟回雪已经通关黑塔四层，透明人阵营的实力不可小觑。傅文铎和傅文生早就可以参加宫塔游戏，只是一直压着没有参与。现在他们离开去参加宫塔游戏，唐默唯一的顾虑就是这个刚刚说过想要找机会杀死自己的蛇精病。不过他要杀白若瑶难度极大，白若瑶要杀他也难度极大，两人保持一个合适的距离，互相提防对方，表面上又装得十分平静。慢慢的，唐默走到一片古色古香的街区，当唐默绕了个弯准备进入某个巷子时，白若瑶突然停住脚步。他站在巷口看了一会儿，开口说， 你要去北大的现实副本？ 唐默没理会他，继续前行。北大的现实副本在北京有一些名气，这个副本被发现半个月，除了天选组织没有来攻克，北京其他大型异能者组织都来过不少，无一例外都死在里面。唐默拥有国王的金币，他目前需要提升自己的实力，不适合挑战新的攻塔游戏，所以他选择了这里。唐默本以为白若瑶会知难而烦，谁知道这个狗皮膏药竟然还是跟了上来。 再猜我为什么跟过来？ 唐默瞄了这人一眼，第一次和对方搭话。为什么？白若瑶嘻嘻地笑了起来，她的目光从唐默的头顶慢慢滑下，再落到他的鞋面，最后他眨了眨眼睛。 因为唐唐，你好像不会死哦。 听到这话，唐默倏地一愣，他立刻想起什么。下一刻，唐默闭上眼睛，再睁开时，他的眼中闪过一道光芒。他目不转睛地看着眼前的娃娃脸青年，说是在看，其实视线并没有完全产生焦距，仿佛没有看到具体的人。越看，唐默的脸色越古怪，他沉默地看了半天，半晌后唐默勾起嘴角，难得十分愉悦地说， 借你吉言，你好像也不会死。 白若瑶敏锐地觉察到一丝异常，但她仔细观察唐默，对方神色淡定。唐默心情愉快地走向北大门口，白若瑶将信将疑地跟着，心中不断算计。当两人走到北大门口旁的一座石狮子附近时，一道雄壮的女声轰然响起，两人快速地转过头看向北大校门内，只见一个魁梧可怕的影子以极快的速度在门内奔跑移动， 他举着一本卷起来的书，用力砸在一个趴在石头上睡懒觉的小女孩身上。这位魁梧的宛若一座巨山的女性愤怒地吼道： 你又给我偷懒不看书，马赛克！ 叮咚，玩家刘万胜、林夕、唐默、白若瑶触发支线任务，进了学校还不好好念书的学渣诅咒，正式进入现实副本万般皆下品，请立即进入学校开始游戏。 刺眼的眼光渐渐变暗，唐默眯起眼睛，终于看清了那个站在学校大门中央的恐怖女性。硕大的狼头，尖锐的利牙，一只巨大的狼人穿着黑色长裙，将手里的书本重重地砸在矮个子的小女孩身上。穿着红衣的小女孩扎着两只马尾辫，见状她立刻伸手探向身后，突兀地从空气里拔出一根巨型火柴。当书本砸下来时，马赛克举起火柴还击，剧烈的碰撞声后，小女孩被这本书砸得倒飞出去。狼人重重地喘着粗气，连身体都没晃动一下。狼人却暴怒地说： 你还敢还手？ 抱着大火柴的小女孩吐了口口水，那张遮挡在浓浓马赛克下方的脸明明让人看不清楚，可唐默和白若瑶都知道这个女孩肯定在瑟瑟发抖。当狼人再次卷起书又打过来，马赛克尖叫一声：啊啊啊，杀人了！下一秒他怂怂地扔了火柴，在院子里逃跑起来，一个在前面撒丫子跑，一个在后面举着书追。巨大的火柴在地上滚了几圈，滚到唐默和白若瑶的脚下。白若瑶眯起眼睛，嘻嘻地笑了一声，说是在笑，眼神却无比冰冷。他认出了这根火柴，他意味深长地看了唐默一眼，弯下腰准备捡起火柴。在他的手碰到火柴的一刹那，一道虚弱的声音颤抖地说：别动他。白若瑶动作一顿，他抬起头看向院子的角落，一男一女蜷缩着身体，害怕地躲在角落里，惊恐地看着院子里的小女孩和狼人。他们的脸上灰扑扑的，身上有血有泥，看上去狼狈极了，好像几天几夜没睡过觉。说话的是那个男人，他哆哆嗦嗦地对白若瑶解释道： 不能碰他，别看这个狼人正追着小女孩打，好像没注意到你们，但只要有人敢拿这根火柴，狼人和小女孩就会立刻和解过来，先杀了他，别拿火柴。 唐默双手插在口袋里，淡定着看着院子里的马赛克和狼人，仿佛没听到男人的话。白若瑶的腰已经弯了一半，手也已经快碰到大火柴。那男人以为听了他说的话，白若瑶会就此收手，谁料娃娃脸青年轻轻地哦了一声，说了一句：原来是这样呀，接着再次伸手。 别拿，为了凑全玩家开副本，我们已经在这里熬了六天了。 男人急坏了，女人也急得连连阻止。白若瑶的手一把按在大火柴上，这对男女急得眼睛都红了。然而很快他们惊到： 狼人和小女孩怎么没过来杀了你？ 因为我可爱呀。 唐默冷冷地扫了他一眼，再看了看那只根本没有碰到大火柴的手。等白若瑶站直身体，那对男女才发现自己被这个爱笑的娃娃脸青年骗了，这人压根就没拿火柴。从他们的角度来看，白若瑶好像真的握住了大火柴，实际上她的手距离大火柴还有一厘米，完全就是在逗他们玩。两人脸色不断变化，看向白若瑶的眼神里没有一点好感。正在此时，狼人终于追到小女孩，他一把将这个偷懒不爱看书的坏女孩扛到了肩膀上。马赛克用双手不断地捶她的肩膀，每一拳砸下去都发出沉闷的撞击声，听上去痛极了。然而狼人连眼皮都不眨一下，将马赛克扛回院子中央后用力地摔在了地上。他将一旁的桌椅扯到马赛克面前，按着马赛克坐了上去。这时一道清脆的童声在北大校园里响起： 叮咚，现实副本万般皆下品正式开启， 请四位家庭教师进入马赛克的学堂。 一道无形的蓝色光门忽然出现在唐默和白若瑶的面前，另一边角落里同样的门出现在那对男女面前。这两人激动地赶忙从地上爬起来，伸手拉开门，直接跑了进去。看到他们的举动，唐默学着他们拉开无形的门，走进门内，顺便把门关上。 喂喂，唐唐，我还没进来呢。 白若瑶趁着唐默还没把门完全关上，快速地钻了进来。四个人终于走进了院子里，站在一起。当他们彻底进来后，狼人突然扭转头看向他们，仿佛刚刚才发现他们。忧虑的兽瞳在四人身上一一扫过，扫到白若瑶的时候，狼人鼻子动了动，脸上露出一个奇怪的笑容。再看到唐默，狼人先是一愣，接着鼻子再次动了动，下一秒他看向天空。 这玩意儿也能当马赛克的家庭教师？ 叮咚，检测到玩家唐默拥有马赛克的笔试，触发我最不喜欢的老师效果，玩家唐默优先级为4。叮咚，检测到玩家白若瑶拥有睿智的人类，触发家长最喜欢的老师效果，玩家白若瑶优先级为1。 这句话落下，在场的四人全部愣住，那对男女错愕地看向唐默和白若瑶，眼睛里全是忌惮和打量。白若瑶笑容灿烂，她笑眯眯地看向唐默，唐默却早已黑了脸。神他妈马赛克的鄙视，半年过去，这个东西到现在都还没有消失吗？唐默的脸色不断变换，狼人却已经没有了耐心。巨大恐怖的狼人诡异地笑了一声，抬步走向四个玩家，他每一脚踏下去，地面都微微一颤。年轻男女紧张地握住武器，唐默和白若瑶也不动声色地抓住了自己的小阳伞、蝴蝶刀。狼人走到四人面前，声音粗犷： 我是妈妈。 四人都戒备地盯着他，身后的马赛克乖巧地喊道： 妈妈。 狼人再次说： 我是妈妈。 四人仍旧盯着他。过了半分钟，狼人说： 我说我是妈妈。 唐默目光一缩，他放开小阳伞，试探性地说：妈妈。听了他这话，年轻男女也赶紧跟着说：妈妈， 妈妈。 白若瑶脸上露出一抹奇怪的笑容，就他一直没喊妈妈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《地球》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